是清明，烟袋咖喱吐出我浓浓的家乡话，一把镢头种不完泥土的艰辛。 我的老父亲，你

不分离，我俩一条心，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呀，彩虹里得呀和没有心，得呀和浪有情，就好像两条鱼儿是同母生呀，我俩心相依， 心想 随风摇曳的枝头，清晨抬头望一望，绿叶挂满树梢。